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呢，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的壮观一去不复返了。崇祯十年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为什么呢？没摸清底细啊。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呐，左总兵是看不上的。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不到10000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当时在他的辖区里啊，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90000人，刘国能有50000。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力还不到人家的1/10，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但熊总督最头痛的问题还不是上面的问题，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因为这个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呢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呀，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出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对此啊，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思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总之啊，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过了不久啊，熊总督就得到了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啊，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这是鬼话，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啊他自己都记不清楚。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相生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自打崇祯9年围剿风暴以来，这个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呢。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待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环境如此啊，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这个刘国能外号叫闯他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啊， 他大概能排在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崇祯十年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了，服从改编。小时候啊，我读《水浒传》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这么大呢？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招安。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里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比如和这个晁盖结交，这就是勾结黑社会，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你当这及时雨的外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他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呢是读过书的，据说呢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啊，还是懵懂无知啊，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呀，那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但造反这活啊，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呢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刘国能这儿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刻派出使者找到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但是这熊总督啊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麻烦了。但张献忠不愧是衙门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而且张献忠明智的意识到啊，熊总督的道行很深，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抢来的，派人呢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儿，让我投降。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这个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了。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张献忠投降的时候啊，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古城，就是今天湖北的古城。这个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啊，认为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啊，那是大加赞赏。杨嗣昌呢也很高兴，高兴之余呢，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客观的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次拉人入伙的时候啊，都要让这个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啊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呢才好一起干。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理，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儿，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对崇祯的信任，古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好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实际情况啊，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的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 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然而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三个月前呢，陕西的李自成待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啊，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送礼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啊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啊，屁股后边跟着一群能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照的侄子曹变娇等等。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边且玩命的打。比如曹变娇带着3000骑兵跟了2多天，连衣服都没换，继续击败李自成啊，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的划定，陕西呢归孙传庭管，四川呢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事儿，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孙传庭自然不敢，认定啊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点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待住，只能往外跑了。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在这个明代啊，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呢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没人了，所以压根儿就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了就行。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呢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啊。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这李自成呢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据说呀，这件事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做过检查呀，还出了这么大事儿，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感动的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以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孙传庭啊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4仗。4仗之后，李自成只剩1000人。只剩1000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了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齐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如果是张献忠到了这个时候啊，估计早就都想洗洗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啊，老待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朋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园，南园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 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啊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多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的到了南园。南园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要围困。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这一次啊，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园，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园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据史料记载啊，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3万以上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猛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的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进去。李自成部余下的1000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9年来啊，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他。到了南园，就再也走不动。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1000个人只剩下了18个。李自成也是这18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啊，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投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因为古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10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10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10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10年，1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因为古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十年，一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几乎就在这个李自成啊全军覆没的同时呢，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崇祯十一年，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起猛攻。这个应该说呀，为了这次进攻呢，这个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啊，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这个密云的守军呢，他很少，但几乎呢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的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反不出来的。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这个清军爬过来的时候啊，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却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了密云，他才明白过来，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痛；二，胆子大。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子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呢，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呀，如果要不堵车的话，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呢，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话说半年前的一天呢，这个杨嗣昌呢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和匈奴议和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客观的讲，这是唯一的方法。就军事实力而言呢，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20万，但战斗力相当强大。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60万到80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红兵秦兵也就是20多万， 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是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子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其实杨子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截。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子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内部问题先。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子昌、太监高启潜。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子昌不知去哪里学么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皇太极的态度相当的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啊，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败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子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这个建议提出后呢，那么按史料的说法啊，这个赞成的人很少啊，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最先跳出的是六部几个官员，骂了杨子昌，然后是一波言官，说杨子昌是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这个黄道周同志的简历啊，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呢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啊。这个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子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语，先把杨子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啊。这个他的专业是理学，那么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子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说了半天呢，杨子昌基本还是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这个基础太扎实，那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啊，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这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子昌呢再也没提，大家呢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啊，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呢，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这个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儿了。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我曾研习过这个交通史啊，有中外交往，惊奇的发现呢，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比如这个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但这事儿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 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而且这个山姆大叔是真有钱的，那个导弹那个贵呀，$100万一个，照扔，一扔就是几十个，心眼儿太实在。我估摸着呀，这个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100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忠诚超级大爷。那么相比而言呢，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的，自打这个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就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呢，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鉴于这个时间太久啊，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这个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然而呢，这个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就当时那英国的国王带个信儿，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什么贡品呢？就那么一个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儿的。你们那里呀，你们那里是那个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几十年后，就这个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这种毛病啊由来已久啊，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烧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遗满，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赏给你几个钱。牛的时候啊，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这个明朝的官员思维啊，大致就如此啊。就这个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去选择。那么这种行为呢，说的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的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10年前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曾经很讨厌这个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啊，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7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一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啊。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1年多是只打雷不下雨。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一亡不战一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啊。黄道周说，不用， 我自己招兵。然后他回了家，找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1000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隆武元年，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他召集了许多妇女一起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3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3个月后，他在南京就医，死后医中留有血书，内容共16个字：钢肠万骨，结义千秋，天地之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这个有人呢曾经对我说过，说这个文明的灭绝啊是正常的啊，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3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了。我想想啊，似乎确实如此啊。这个往近了说呢，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了，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了个最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搞乱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就是，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啊，软的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王定的。然而呢，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呐、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啊。因为总是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呢，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受到尊重啊。面对冷酷的世界，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一点。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